安娜的弟弟呀，首先抢着回答，他说安娜把他们都给换了，换成了一张桌子、锅碗瓢盆，还有一幅画、一只小狗、一张床、一个毯子、一个橱柜，还有一头牛、两只羊以及六把椅子。换了这么多东西。Papa stepped back. For 7 tulips, you got all that? He said. Anna nodded. But this is my favorite. I'm keeping it for my birthday. 爸爸往后退了两步，然后问道，你就用七朵郁金香换到了这么多东西？安娜点了点头。安娜接着说，但是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朵了，所以我要为我的生日留着它。I'll trade this gold necklace for it, the mayor shouted. Anna shook her head. 那这个时候啊，市长大声地喊着，我要用这条金项链和你换。 安娜摇了摇头。And this diamond bracelet, and these gold coins. Anna shook her head. 还有这一条钻石手链，还有这些金币，这些都给你。可是安娜还是摇着头。 The mayor looked ready to explode. The jewelry, the money, and a big house, he shouted, all for one tulip. 然后啊，这位市长看起来就要爆发了，他气得不行了，然后他大声地喊道，珠宝、钱，还有一栋大房子，全都给你，就要这一朵郁金香。 Anna's father took her aside. Am I stupid not to want to trade? Asked Anna. 那安娜的爸爸呀，把她拉到了一边。安娜连忙问呢，爸爸，我不想交换，是不是很傻呀？ No, said her father. It is your choice. But today, your rare tulip is worth a big house. Tomorrow, no one may want tulips.They may be worth nothing at all. 爸爸说，不不不，这是你的选择。今天你这特别罕见的郁金香可能会值一所大房子，但是到明天了，没人想要郁金香了，也许这些花啊一文都不值了。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Peter 老师想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点和9点。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Little green aliens visited me last